之间。 偶尔我想起午餐时会感到脆弱，但病到他却不能放弃我的执着。冰雪浮生可见人们照亮了万家灯火，他诉说着经过，可以认清现实，更要将现实冲破。世界人民相约在中国舞台闪烁，在这个寒冬点燃激情，狼狈迎着霜落，雪打磨茶匙香切中国。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，因为双奥生热血给予了不同的体验。 新时代新的记忆， 谁说奥运将精神传递， 新生活再相聚， 幸运在新年时刻降临。 新时代的声音， 奥运精神引领我们至今，引领至今。这几千年的沉淀，聚拢一奥又再添，辉煌历史在浮现，中华的努力成就今天。新时代的改变，我们目标走向前，新赛道的改前，我们始终保持全新概念。 新时代冬奥运开创新的改变，新时代冬奥运开创新的改变。哦嘿耶耶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。 纯洁的冰雪伴随着惊心动魄，平静冲向终点时你会感动我，伞下承载着永不言弃的精神洒脱，它教会我面对新生活。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，因为双奥生热血给予了不同的体验。 新时代新北京， 谁说奥运将精神传递， 生活再相聚， 幸运在新年时刻降临。 新时代的声音， 奥运精神引领我们至今，引领至今。 这几千年的沉淀，聚拢一奥又再添，辉煌历史在浮现，中华的努力成就今天。 新时代的改变，我们目标走向前，新赛道的改前，我们始终保持全新概念。 新时代冬奥运开创新的改变，新时代冬奥运开创新的改变。哦嘿耶耶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引领至今。 有滋有味北京话，京腔京韵字多情，乡音里面有乡情，北京话里有文化。欢迎收听有滋有味北京话，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话，演播郭伟。 萧乾的京腔一辈子没改口。我认为